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78章。在这个时候，尊瑞突然开口讲了一段话。他说，阴阳湖又称为鬼湖，出没在地底，喜爱食人畜的内脏，人力是没有办法饲养的。揭安听了之后就有些诧异，他说，你居然知道？专吉呢是之前被揭安摆了一栋，他哪里吞得到这一啖气啊？而家佢系戚住揭安灰白色嘅头发，冷笑咁讲：，喂，老鬼，你唔好同爷爷喺度阿支阿捉啊！唔好将我哋当成系之前嘅嗰啲懵丙，我哋知道嘅好多，冇咁糊涂嘅。既然呢啲地方连鬼狐都搞得出嚟，佢系你养嘅，你肯定系能够驱使佢嘅。快啲叫佢出嚟露面，唔系嘅话，我而家就将你监生剥咗。他讲这句话一个不觉意，将个顾文敏亦都闹埋入去，一边讲一边挥住手中的那把匕首。民间所讲的监生剥呢，其实就是临时处死，如果现在就相当于是活体解剖咁。不过相比之下，临时就真的比较痛苦了，动作快，割完死，活体解剖就来得慢。嗰种咁嘅滋味呢，仲係唔好讲啊。当然呢，专吉嘅呢一番话就吓唔亲阿揭安嘅。而家见到揭安掠咗一啖血口水之后，佢又讲，要出去亦都容易，我哋先嚟个交易啊。专瑞冷冷咁讲，你而家亦都配同我谈条件嘅咩？咁咪等係配啊。揭安成面皱纹的面露出了不俏的神情，他说，没有我，你们是行不出这个树林的。专吉听了另转头对专瑞说，阿哥，我越看这条老爷觉得越不顺超，干脆我们不要跟他在这里浪费心机了，就在这里搞定了他，然后呢就再找那只鬼狐再搞死了，一了百了。专瑞就好淡定，佢又唔快唔慢咁讲，鬼狐生性狡诈，佢唔蒲头，我哋亦都咪使旨意揾到佢。专吉就唔服气，佢又讲，既然嗰个牙山宝殿亦都系呢啲咁嘅鬼狐嚟搞出嚟嘅，我哋能够从牙山宝殿里面出嚟，点解就唔能够从个林子里面出嚟啊？这个老爷肯定是夸大其词的啫。揭安就眯埋只眼，不再同专吉喺度理论啦。佢摆出一副想杀就杀、听随专便咁个样。就喺佢哋讲嘢嘅呢一刻功夫，我心里边其实就有咗谂法啦。如果嗰只鬼狐真系制造镜界嘅能力，咁嗰个牙山宝殿八成咧就真系佢嘅杰作。呢隻嘢其实就活到已经有啲年头㗎喇，见多识广，将牙山宝殿同埋其中发生嘅事情投射出嚟，真假参半，等人哋陷入其中，难以自拔。咁睇嚟阿爷佢哋一班人八成八亦都中咗佢嘅招，好在有人识破鬼计，喺嗰个石碑上边留低咗嗰一连串嘅指示语，先叫我哋化险为夷。不过我哋而家喺个树林里边，唔可能仲系好似喺牙山宝殿咁好运气噶咯噃。光系靠自己，只系怕真系好难出去。呢一只咁嘅鬼狐，按照呢个专瑞所讲，需要人畜嘅内脏嚟喂养，而且系行走于地底，常人呢就一生都难见嘅。呢一个揭安，佢究竟有啲咩本事，竟然可以纯养两隻鬼狐？好在我哋先前开枪做低咗一隻啫。如果两隻同时嚟嘅话，恐怕而家真係死多一程㗎喇。 想到呢度，我心知道事情其实唔系好似专吉所想象咁简单嘅。呢、这个揭安身上嘅谜团真系太多，唔能够咁话简单一杀了之。想到呢度，我不禁睇向阿豆腐，佢呢系唯一一个能够软化揭安嘅人，得唔得从豆腐身上落手呢？想到呢一度，我就趁住专吉喺度发烂渣嘅时候，我就将阿豆腐拉到一边，对佢讲出咗自己嘅打算。豆腐就有啲怀疑，佢讲：咁得唔得噶？咁我应该点做呢？我谂咗一谂，心生一计，我咧就静静鸡同阿豆腐啊讲咗啊咁啊点点点啊。豆腐即时啊岌头表示啊知道啦，跟住佢就去到杰安嘅身边讲：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又唔好理佢条僆仔啊，当佢讲话系放屁咁就得噶啦。头先呢，我哋咪讲得好好地地嘅，你将嘅事情真相就话俾我哋知。嗱，咁啊，我啊，老陈啊，仲有呢位靓女顾警官呢，就肯定会照顾你嘅周全嘅。唉，姓专佢哋几个呢，一个个嗰只眼睛啊，生咗喺个头壳顶嗰度，一啲都唔接地气嘅。哎，我哋唔好理佢哋啊，跟住啊讲你啊路系点样养养嗰啲咁嘅阴阳狐嘅啫，啊呢、这个唔系一般人能够搞得掂噶噃。豆腐咁嘅一番话，再加上一啲嘅吹捧，揭安嘅面色就好似好咗好多咯喎，眯埋对眼重新擘翻大，亦都唔理我哋，只系咧就对阿豆腐讲起咗恩友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度里边究竟几分真几分假，咁啊不得而知。根据揭安嘅讲法，原来呢个上瑶村嘅村民竟然系呢个崖山宝殿嘅护卫嚟嘅。之前我哋啊知道上瑶村嘅人多少咧都会批命算卦咁嘅本事啊，但系冇谂过呢啲本事系喺边度嚟嘅噃。历来个道法流传都系师徒或者家族相传嘅，外人即使跟住啲旁门左道嚟学，学都学唔到一个一二三。我哋之前只系以为因为当地人呢系信奉道教，所以就涉猎研学，但系冇谂到呢一层。而上瑶村嘅村民之所以家家都会通命理玄学，其实呢是祖辈相传的。祖辈是哪个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崖山宝殿的督祖吴演师。豆腐一听他惊呼地说：啊，你们是吴演师的后人？我在崖山宝殿里面还见到你们祖宗的牌位，后面还有一具棺材的，那个是不是你们祖宗的棺木来的？揭安被豆腐打断就很不满意，他说：你如果不想听你就烂。豆腐吓到即刻掩住把嘴，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揭安见到先继续讲下去。我听到这里实质呢就有一个疑问的，那就是崖山宝殿里面究竟有乜嘢需要咁样护卫世代嚟守候呢？但係喺呢阵时揭安先啱啱松口，我唔好意思喺个关头开口，跟住就将呢个疑惑就忍住先，准备一阵间有机会啦再好好问个清楚。再讲返吴演师呢个人，係明朝时期嘅风水大师。当朝皇帝呢就修建了地藏王菩萨的精金像，在各地就挖矿。吴演师来到这里负责呢就挖掘这里的一条矿脉。怎知道在挖掘的过程当中竟然挖出了一样古怪邪异的东西。那样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听到这里都不由得竖起耳仔。点知道就喺呢阵时，嗰只老嘢就将话锋一转，问阿豆腐讲：你知唔知道昆仑神木？我同豆腐一听到佢提起呢一个，都系一惊。何止听过，我哋两个仲见过添啊！ 那个格格尔公主的枕棺，咪就是昆仑神木而做的咩？关于昆仑神木的来历呢，仲系当时尊瑞话我哋知嘅添。相传嗰度系一种倒住生长嘅树木，生长于昆仑山嘅深处嘅千年冰层入边，树根喺上，树干就向下，相隔100年先生一寸，吸收咗昆仑山嘅千古寒气。佢嘅木咧就好似冰晶咁，用嚟修炼尸身，就千万年都唔会腐败嘅。死嘅时候系咩样，搞出嚟嘅时候都系咩样。格格尔公主嘅尸身就栩栩如生，咁啊正系因为佢放置咗入去昆仑神木而做嘅棺材里边。揭安提起呢个做乜啊？唔通吴偃师挖出咗昆仑神木？呢度唔太可能噶噃。第一，呢个地方唔系昆仑山，唔可能有啲咩昆仑神木嘅。第二，就算真系有，咁亦都未必为嗰一棵咁嘅树嚟修建一座宫殿啦。揭安而家讲呢啲，肯定佢就有其他嘅寓意。豆腐呢阵时亦都几聪明吓，佢啊即刻就向下追问咁讲：，咁呢啲同昆仑神木有咩关系嘅？揭安就一笑，佢啊神秘咁讲：，因为佢亦都挖出咗一个倒住生长嘅大树，但系呢个唔系昆仑神木，嗰棵树生入咗地府，挖开咗之后就出现咗黄泉水，群鬼出巢，所以先会修建呢个咁嘅崖山宝殿嚟将佢镇压。呢个殿系以相思地煞局嘅方法设置咗十处嘅极阴之地，以此为地眼，将宝殿下边嘅地府树就镇压在下边，而我哋就要世代守护喺呢度，唔俾外人接近。一旦破坏咗呢十个地眼，后果就不可以想象啊！豆腐听懵咗啦，佢讲：唔系嘛，你系咪喺度编古仔嚟氹我噶？揭安啊，淡淡咁讲：我有冇编古仔，你哋身后嘅人就好清楚啦。我哋身后嘅人，咁啊，岂不是尊瑞佢哋三个？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拧转头一睇，果然见到尊瑞嘅神色啊，有啲异常，唔似好似平时咁淡定啦吧？啊，抵死啦！唔通呢个姓尊嘅仲隐瞒住啲乜嘢？显然而家连阿尊吉都唔知道，佢嘅神色位置一变，望向阿尊瑞，压低把声讲：阿哥，究竟系咩回事啊？尊瑞就唔讲嘢，眯咗眯眼望住阿揭安，佢讲：睇嚟你知道嘅比我想象中嘅要多。揭安就揭揭咁一笑，佢又话：咁你啊应该知道，威胁对于我嚟讲啊真系冇咩用嘅。想要相安无事，我哋可以倾倾交易嘛。唉，亦都唔知道呢咁嘅尊瑞究竟仲隐瞒咗啲乜嘢嘢。依阵时嘅态度发生咗一丝嘅变化，意味深长咁讲：咩交易啊？讲嚟听下。揭安啊，干脆讲：我同你哋一齐去。呢个意思好明显，佢又唔打算阻止我哋，反而要同我哋一齐进入崖山宝殿。呢条咁嘅路坑究竟系咩意思呢？我哋啊疑惑归疑惑，尊瑞咧就显得好明白阿揭安嘅谂法。佢又眯咗眯眼，过咗阵间之后，佢讲：我应承你。跟住佢就向中宫使咗个眼色，中宫啊即刻从个装备包里边攞出啲医药。揭安一见到咁就松咗口气，佢又讲咗句：老头子，我要唞一唞，咩事醒咗再讲啊。讲完 睇嚟佢真係撑唔住啦，个头一歪就即刻晕咗过去。喺呢一边，中公呢就同揭安处理伤势，用咗最好嘅药。而我哋之前諗好嘅计策，亦都係因为局势嘅转变，变到豆腐就冇用武之地啦。呢阵时大家就围住尊帅，豆腐係好唔客气咁讲：喂，土豪，你就将我哋都玩咗镬啊，你就真係几掂㗎咩？尊吉就睇咗我哋一眼，睇嚟佢就顾于我哋係外人，於是佢就将尊帅拉埋一边，亦都唔知讲嗰啲乜嘢。睇神情呢，八成八係问明情况，见到个尊帅係咁拧头，但係又冇直接回答佢，而係走到咗我哋呢一边。佢又唔慢唔急咁讲：既然如此，我就实话同你哋讲啦，我係瞒咗你哋一件事，不过呢啲係我嘅家事。我心头一郁，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我讲：莫非呢啲係同你小叔有关？尊帅就好惊讶，佢挑一挑眉讲：你嘅直觉啊几敏锐，冇错，就係同佢有关。